香蕉娃娃。从前有个驼背公公，他没有孩子，孤零零的一个人过日子。他想，我要是有个孩子多好啊。驼背公公在山上种了十几株香蕉树，树上都结了香蕉。他摘了香蕉，挑到街上去卖，再买米呀、盐呀、油呀回来。有一年，忽然下了一场大雪，又刮了一阵北风，把香蕉树的大叶子吹得稀巴烂。驼背公公看了伤心极了。第二年春天，只有一棵香蕉树抽出芽来，驼背公公用心浇水施肥，这棵香蕉树长得很快，结了一只大香蕉。香蕉越长越大，长得像小水桶那么粗。一天，香蕉皮裂开了，从里面蹦出个胖娃娃来，抱住驼背公公就叫爸爸爸爸。驼背公公乐坏了，就给他取了个名字叫香蕉娃娃。香蕉娃娃长大了，看见爸爸老是弓着背弯着腰，心里很难过，就对爸爸说，我出门去找药，让您吃了直起腰挺起背来。说完他就噔噔噔地走了。香蕉娃娃走过许多地方，问了许多人，谁也不知道有这种药。一天，他在一条小溪旁边看见一个姑娘照着清清的流水在梳头，她的头发很长很长。香蕉娃娃走到姑娘的身边，对她说，姑娘姑娘，我给爸爸找药，走过许多地方，走穿了鞋底，走破了鞋帮，可是怎么也找不着，我呀心里多么悲伤。姑娘抬起头来一瞧，真的，香蕉娃娃的鞋子破了，脚趾头也露出来了。娃娃娃娃，你给爸爸找药真是个好娃娃。我告诉你，东山上有个岩洞，岩洞里有颗珠子，能治百病。香蕉娃娃到了东山，爬进岩洞，采来那颗珠子，高高兴兴回家去。走着走着，香蕉娃娃看见一个放牛娃躺在地上呜呜地哭。原来，两头公牛打架，他奔过去想把他们赶开，一头牛向他冲过来，用脚一挑，把他的胳膊挑断了。香蕉娃娃马上把那颗珠子塞到放牛娃的嘴里去。说也奇怪，放牛娃的血不流了，胳膊也好了。香蕉娃娃又去找长头发的姑娘，姑娘告诉她，西山顶上有一只红蘑菇，能治百病。她就爬到西山顶上，采了那只红蘑菇，高高兴兴地回家去。走呀走呀，香蕉娃娃看见一个老爷爷躺在地上直哼哼。原来一棵大树倒下来，压断了他的腿。香蕉娃娃搬开那棵树，把红蘑菇塞到老爷爷的嘴里去，老爷爷的腿就好了。香蕉娃娃再去找长头发姑娘，长头发姑娘告诉他，南山脚下有一个水潭，水潭里有一块金色的小石子，能治百病。香蕉娃娃正想走，长头发姑娘叫住了他，对他说，我只知道这三件宝贝，以后你别再来问我了。香蕉娃娃点点头，到南山去了。他跳进水潭，找到了那块金色的石子，高高兴兴地回家去。香蕉娃娃走呀走，走过一座高高的石桥，听见桥下面有个人在哭。低头一看，原来是一个婶婶过桥的时候不小心跌下去，受了重伤，快要死了。他怀里还抱着个吃奶的娃娃呢。香蕉娃娃赶快跑到桥下去，把金色的石子塞到婶婶的嘴里，婶婶一下站了起来，全好了。 香蕉娃娃空着手回到家里，他把做的事情告诉了爸爸。驼背公公说，好啊好啊，你做得对，我的背驼了几十年了，让他去吧。驼背公公正说着话，一只小孔雀飞进屋子来了，摇摇头，摆摆尾，忽然变成了一个姑娘。香蕉娃娃仔细一看，咦，她不就是那个长头发姑娘吗？长头发姑娘舀了一碗清水，请驼背公公喝。驼背公公一喝下去，把腰一伸，伸直了，把背一挺，挺直了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